国际局势瞬息万变，香港政坛风起云涌，政坛变动同你深入分析。梁锦祥一周时事， 唔理政治，注定集书，关人胆字，做只港珠，天下人，天下事，天下正经。 Hello，Hello，Hello，Hello， 欢迎嚟到天下正经 最新一集。 最新一集第二季，當然啦。 我哋喺呢個 收視好先有添食啦。 我哋趁呢個美國總統大選之前啊， 係 啊，做呢個節目啊，呢個最緊要嘅。 呢個我哋錄完，我哋出街嗰陣時已經選完 嘅。未選完，我哋盡量選之前出街啊。 我哋試下盡量之前。 然後賣 radio 出街， 賣 radio 出咗選。 賣 radio 選 都唔係佢出街嘅時候咧。美國都是凌晨三點嘅，我知佢凌晨三點，都未都係未選嘅， 係啦， 哦，仲未計今個北京教鐘咧，咁啊可能又， 係喎，瞓多係喎，瞓多個鐘喎呢個禮拜， 係咯，係啊，呢個禮拜瞓多個鐘， 瞓多個鐘， 九萬啦， 你唔使講啦，你專即話瞓多個鐘，瞓少個鐘就得㗎啦，啲人你話教快教慢，有啲人聽唔到嘅，個個都話。瞓多個鐘，瞓少個鐘。 唔係我哋，即係美國呢度有下令時間，有冬眠時間啊嘛。 香港以前都有下令時間㗎。 有啊， 有好。幾耐 之前啊？ 細個，我哋 暫時仲係 好細個，好細個嗰時。 原始少少係嘛？有待改進。 整啲 special event 啊！ 整啲 special 衫先。 啊好，哇！咁似歡樂今宵請鼓掌啊！ 歡樂今宵有個牌喺度請鼓掌㗎喎。 歡樂今宵請鼓掌啊，係嘛 ？OK， 好啦。咁我哋阿新李，我哋呢啲開始係講啲咩咧？ 哦，喂，講都係講美國選舉啦。咁喂，做個總結啦。我哋啱啱先前嗰幾日出嗰集公投終極篇啊，即係嗰一口氣講咗五個公投啦。咁跟住先前又阿 Dennis 又示範咗有槍有炮啦，咁樣嗰、那個子彈。叫咩子彈的 background check 係啦， 咁再先前又有阿天狗哥攞埋啲大麻嚇打曬真菌咁上嚟，就講呢個大麻合法化啦，咁呢個都好重要嘅。加州即係如果你即係諗下，如果你大麻公投過咗嘅話，咁啊突然之間條街嚇七仔都會賣大麻咁樣，係嘛？咁咁上個禮拜公投終極篇我哋都 cover 咗好幾單啦，即係。舉個例子就是那個乜鬼啊？即係話要放翻嗰啲，要放翻嗰啲非暴力嘅犯啦， 黃 啲非犯啦，嚇咁跟住就嗰啲藥廠嘅壟斷啦，或者藥廠嘅等價交易啦，仲有乜鬼咧？仲有就係嗰個 Medicare 啦。永續 Medicare 啦，咁樣樣。 好似咩雙保選啊，係咪？唔係雙保選添， 雙保選 啊，英語啦， 雙語 啊，雙語啊。咁再之前 就雙語快過雙保選啦。 再之前就環保嘅膠袋啦，用膠袋啊，嗰個俾唔俾膠袋？ 另外嗰個買一個開頭嗰個 school bond 嘅咧，嗰個發行債券咧 ，school 嗰個咧，咁都係好似太多錢，大家開始開頭講過都話唔贊成係嘛？ 因為唔贊成有。好像是魔鬼在細節啦，咁你唔知係咪全部都用喺 school 嗰度啦，咁樣樣嘅。 唔係，同埋佢個利息，就算俾翻利息，都知幾唔知好多錢嘅。 睇翻9.幾million， 8.6 million 啊，淨係利息嚇，咁所以冇理由話。 即係8.6亿， 8.6亿美金。 唔係， 80亿啊，86亿美金， 係 利息嚟嘅嚇。咁啊，86亿係，咁所以。 billion 定 billion 啊？ 8.6 billion， 即係80几亿噶咯喎， 86亿啦，係咯，淨係利息86亿啊， 講。仲有翻80几亿出話，咁啊真係 ，即係九升 no 喎。 係咯，咁啊人第二窿都係9-13季啊嘛， 大佬。係啦，所以我哋唔會支持呢個法案啦，因為係啲建築商寫出嚟噶嘛。 係 啊， 唔係開頭我都諗住係，因為對啲學校嗰啲細路仔都好嘅，因為你佢話幾多錢嗰啲幫嘢幾多千億話。 anyway 啦，但係即係太即係即係可能個個舊錢太大啊，嗰啲太大真係 同埋唔好信得個舊錢啊，真係去學校 啊，係 嘛？ 好難聽， 好難 聽， 學區啦， 係啊，所以 啊，我哋差唔多啦。咁另外咧。 總言之啦，如果大家對嗰啲法案咧， yeah. 就睇翻我哋《天下正經》 先前嗰四集啊， 嗰幾集我哋就詳細、yeah. 幾乎逐條逐條討論過。 哦，仲有剩翻啲意 見，仲有我哋好關心嘅拍鹹片使唔使戴套啦？ 我仲有死刑喎，死刑嗰個大套，死刑嗰個一定要 say no 啊，一定要 say no keep 翻住死刑，跟住另外一個咧就死刑一定要改革 ，OK？ 唔係而家上訴咧，上訴就三十年仲耐過雙普選 ，OK？ 仲耐過共產黨倒台啊，唔得噶喎， 死刑嗰個就係六廿二啦，法案六廿二啦 ，no 啦， 啊， 同埋五廿七啦 ，criminal sentence。 六廿二啊，本身就話廢除死刑變咗終身監禁 ，without parole 就係最高刑罰啊嘛。咁咁梗係唔得啦！咁我對我嚟講都要 keep 翻住死刑，跟住嗰個死刑就改革六啊六 ，OK？ 嗱，唔知大家華人啦，喺呢度嘅華人收唔收到呢本嘢啦？就係、是、今次嘅官方指南啦， yeah, yeah, 就係加州普選官方指南啦。呢、這個就係、是traditional 啊，正體字啦，正體字版。 上次我都有攞過英文版噶嘛。 嚇、啊！但係呢本咧係史無前例地咁厚嘅， 可以話係 全部報税嗰本係。 今次係好啊！ 總共223頁喎，哇！係 啊！ 即係你 expect 嗰啲選民要睇曬，要咪曬啲233頁。然後去投，即係我諗睇完都一嚿雲啦。 嗰啲選民 同埋都係啱啱收到啫喎，係咪？ 前兩日嘅啫， 中文版嘅點解？咁我 中文版係 英文係幾個禮拜前收到， 英文好快，英文版好快，英文版，但梗係英文版快啲嘅。 我懷疑就係我哋聖地牙哥嗰位朋友佢翻譯得耐delay 咗。 還是話我唔關佢事，我去過 office， 佢成 office 得佢一個人做嘅啫。 咁咪就係咯，一個人翻譯233頁，大佬。跟住唔係就咁翻譯咪就要改噶嘛啲嘢咁樣樣，咁呢幾日咧或者過去呢個禮拜都吊鬼啦，即係你又收到呢本，另外你又收到好多唔同組織嘅雷動啦，就話明叫你投 yes 邊度，叫你投 no 邊度咁樣樣啦，咁佢都講咗佢嘅背景，有啲係共和黨，即係佢冇講明自己咩黨派啦，但係你有時睇到叫你投啲咩，你大概知道啦，有啲就係譬如話佢呢個係嗰啲public safety 啦，即係嗰啲消防員啊，同埋嗰啲警察啊，嗰啲就 你呢個係社區㗎嘛？社區出㗎？ 呢個社區出嘅，社區出 你嗰個社區， 佢呢個應該每個社區都唔同嘅，因為佢市自己都有啲公投嘛。 嗯， 係啊。咁呢個就係教育界出㗎啦。 每個市都有佢自己嘅雷動 嘅，有自己雷動。 每個市每個 county 咧就冇講啦， 因為有啲 county 係冇改選㗎嘛。連 LA county 冇乜改選啊。因為間接基本上冇乜議員選嘅， 即係你諗下，當你收到一個雷動嘅時候，你可能會跟啊。當你收到四五，我呢個係一日收到嘅三個，另外又有一扎。 係，我都有幾。 你如果收到十個八個，咁啊即係等於冇雷動啦，即係我先前講嘅，係咪啊？ 係，我哋呢度 你跟得幾多個啫？個個 仲有你唔好提，仲 not to mention， 佢有時會打電話嚟㗎，佢催票㗎，有時會 打電話嚟。我見到嗰啲 ID， 我估到㗎啦，我都估到係催票㗎啦，我都估到㗎。 因為打電話嚟，我因為我電話舊冇 call ID 啊，所以唔知一 pick up 又係嗰啲。 我見唔止啊，仲有洗樓啊，敲門添啊。 係咩？ 係啊， 洗樓啊都 有。 明知我係已經註冊咗嘅民主黨咧，共和黨都嚟洗樓。 係咩？ 佢仲同我講，佢話我呢度記錄睇到你都係已經註冊咗喺民主黨嘅，但係我都係循例嚟 make sure 下咁樣樣。係 啊。 咁然後如果你可以做個 survey， 我做個 survey， 跟住即刻懟個 iPad 俾我做個 survey。 民主黨都嚟過我嗰度 幫襯。冇所謂，如果你你 你有冇？ 因為 你有冇嚇好客氣啊？ 我梗係好客氣。 因為美國冇咁 客氣。好客氣咁屌鳩你啊！啊，快啲走啊！你 打份工嘅啫嘛，係嘛？不過我話俾佢知咯，屌係嘛？ 呢個係 LA Time， LA Time 前嗰幾日嘅、LA Time 自己嘅雷動啦，或者可以咁講啦，解釋曬所有公投啊嗰啲咁嘅嘢啦。 我哋世界日報都有啊， 世界日報有中文版啦， 17項公投咁樣就佢都好得意嘅，佢呢度有少少咧佢呢度寫住噶啦，民主黨 yes or no， 共和黨 yes or no， 同埋。世界編輯部 yes or no， 即係佢有自己立場嘅。 佢有五六個有自己嘅立場。 嚇嚇， 喂，屌，咁你傳媒嚟嘅大佬，哦， 冇問題㗎，傳媒有可以有自己嘅立場。 佢話用自己立場， 佢有自己立場。 共和黨係咁諗。 即係譬如而家見到嘅廢除死刑。 共和黨就係 say no， 民主黨 say yes， 同埋世界編輯部 no 咁樣啊咁樣嘅，其實報紙有立場係唔出奇噶，呢度啲報紙全部都有立場噶啦 ，OK 好多 冇立場嘅呃嚟嘅啫 ，OK。 但係爭在你報道嘅時候係咪好偏頗咁樣去報？ 咁我今日睇 LV 睇報紙啦，睇報紙啦，佢又講咗一樣 survey， 即係講咗一樣今次呢個選舉好特別嘅事咧，就係咧。加深了佢，即係佢訪問了很多家庭，就加深了夫婦嗌交的矛盾。佢話今次，佢話點解會咁咧？因為佢話傳統性咧，即係呢個 overall 啦，佢問唔同嘅州，又有北卡羅來納州啊，又有 Florida， 又有德州，又有呢度咁樣，有西岸。佢話傳統性男人都比較傾向支持呢個共和黨，女人就比較支持民主黨。佢話。今次咧尤其差距大咧，嗰個原因就係因為民主黨嗰個女人啦，希拉里啦，咁同埋共和黨嗰位就有無好似疑似侮辱個女人啦，咁所以佢啲女人就好憎就共和黨嘅。咁樣訪問咗幾個家庭啦，咁有一個就話個老婆同啲 friend 傾電話咧都細細聲話我其實係會投共和黨嘅，但我其實會投民主黨嘅，但係唔好俾我老公知啊咁樣樣。即係咧，佢唔會，即係佢會自己配票啦。兩夫婦就會，即係佢嗰啲叫做 cancel out 啊，即係佢即係話，如果你個老公投咗一個黨，老婆又投另一個黨 ，cancel each other， 即係等於零啦，即係咁樣樣。咁然後個老公話有時我係好搞笑啊 ，Dennis， 佢話個老公咧，佢話佢而家睇 Fox News 咧都要戴耳筒啊，因為唔可以俾老婆聽。 唔係，咁咪好似我睇 肉 蚊踩場咁 樣，但 係有啲咁樣嘅，夜晚黑喎，跟住仲要攞張被冚住， 係啊，真係唔使大龍， 你都有睇埋啲咁嘅嘢。 呢個係我哋以前睇鹹片知， 而家聽肉蚊嚟聽嘢，一係翻 office 係嘛， 所以即係有啲咁嘅夫婦嘅矛盾咯。 睇啤你漫步仲撚大鑊啊！屌， 老母啊嘛～ 啤你漫步 係嘛？睇做你老母鐘啊！ 唔係你老母鐘，你唔使㗎，去望一望睇鬱文，可能佢仲可能會好啲喎，因為知道鬱文有翻啲水準，有翻啲程度，有翻啲係嘛？ 啤你都好 嘅，啤你係有程度，不過大佬咩你老母中國人咁啊？佢淨係見到呢幾個字即刻想屌啦，已經 即刻 censor 你啊！ 即刻 唔俾你睇啊 ！censor 啦，係咪先？ 唔係下次去嗰陣時候，點解揾唔翻嗰個節目嘅？原來 censor 咗。 冇啊！我諗佢其實知嘅，因為 YouTube 啊嘛。 唔係啊！你個手機，你都一兩分 YouTube 都揾唔翻，啤你個你 unsubscribe 你啊 ！unsubscribe 咗我無端端係咪自己？或者走去個 router 嗰度 block 咗？ 係喎，嗰度 block 好喎。 呢個就係2008年嗰個選舉嗰個分佈情況。紅色嘅咧，就係共和黨啦。藍色就係民主黨贏咗嘅。咁嗰個 number 咧就係嗰個州嘅選舉人票，即係嗰個 delegate 啦。咁冇錯。右手邊嗰一紮全部都係東岸嘅州咁樣。 其實佢兩邊嘅中部比較民主黨多，唔係共和黨多啲，兩邊就比較民主黨多。 東西岸都係民主黨啦。咁嗰個 中部、 中西部同埋 南 部 咧 都 係共和黨， 即係共和黨夾住中間。 呢個係上一屆嘅 奧巴馬連任嗰屆，就係奧巴馬同埋阿羅姆尼之爭嘅。 哦，呢個係斷股嘅。 呢個係今屆暫時做 嘅， 係啦，呢個暫時嘅。 咁黃色嗰啲咧就係郵嚟票啦，就未決 定啦， 即係嗰啲 未決定嘅。 係啦，嗱，咁講翻講咧，依一個選舉人制度咧，我上網 check 過啦，全世界只係得美國一個國家用嘅啫，咁啊第二個國家都冇嘅，因為如果你用呢個內閣制就冇啦，咁啊，因為計嗰個議會majority 啊嘛，咁啊有啲國家總統就純粹票多票少嘅啫，就係咁簡單。 咁簡單。呢、這個選舉人制度係美國獨一無二嘅，你揾到第二個國家有㗎啦。咁所以好多人都唔明，亦都咧有好多人誤解，特別響度話：，美國都唔係一人一票選總統啦。佢哋就攞住呢個 point 咯，因為美國有一個叫選舉人嘅制度，同佢嗰個歷史特別早期。 喂，其實美國嘅選舉人票會唔會似係即係跟比例、跟人口嘅比例嚟攞幾多個選舉人票？ 點解？其實佢同佢早期立法十三州嗰陣時候咧 ，13 original 嗰陣時候咧，嗰、個形成好有關係嘅。因為這個呢個咧係要分兩條線一齊講。佢第一句美國十三個州咧，其實最早期咧立國之前咧係基本上是13個不同的國家嚟嘅，後期佢哋組成一個聯邦政府，因為最緊要就係因為要對抗英國啊嘛。啊，其實當然要對付墨西哥啦，一小部分。咁樣咧就係、是、到咗你選總統嗰陣時候咧，就發生咗好大嘅問題啦。即係要選舉嗰陣時候發生好大嘅問題啦。到底用州嚟到做一個單位啊，定係用人口比例嚟做一個單位咧？咁大州咪例如好似美國早期嗰啲紐約州啊嗰啲，哇！即係佔咗三分一人口嘅，當時嘅十三個州，咁你咁我又得兩票，有啲當時嘅我唔記得咗十三個州，有啲好細嘅州啊，例如羅德島嗰啲咁樣，哇好少人嘅，佢又係兩票，咁啊紐約州嗰啲梗係話，哇我梗係用人口比例啦，大佬我著一半，即係差唔多著緊四三分一嘅票得我喎，咁啲細州啊梗係咩？所以美國兩院制度。Senator 即係嗰、那個 眾議院 啊參議院就係咁樣分出嚟啦。咁啊，亦都同時根據呢個眾議院同埋參議院咧，發展一個選舉人票嘅制度。每一個州就得兩個參議員嘅啫，就兩票。咁眾議員咧就根據人口比例，嗰、那個人口比例咧唔係話你多啲就少啲，而係即係今年540票啊嘛，咁就540票就減咗嗰個， 每一個攞到270票 就冇啦，就將嗰、那個即係好簡單，即係我有數，我冇帶咁碌出嚟，我寫低咗。即係例如540票啊嘛，540票就減咗每個州兩票嘅，因為每個州得兩票嗰個參議員啊嘛。咁另外嗰啲票數咧就人口比例，就係用嗰個票數人口比例嚟到除嘅。你明唔明啊？即係佢唔會話呢個州下一次會多咗一 票，所以 Senate 就每個州都係得兩位， 冇錯啦。House 咧就跟住人口比例，但係幾細個州都好啦，佢都俾翻三票嚟， 都只有三票。 冇錯啦，呢一個係，所以佢有一個 system 嘅。 Wyoming 咪三票咯， 係啦， 係嘛 ？South Dakota 阿拉斯加都三票， 佢人口比例根本唔達到呢個三票嘅。但係都有三票，但係零零舍舍有一個叫做 Washington D.C. 華盛頓特區 有三票， 佢有三票，但係冇忘記佢唔係 佢唔係個州， 所以係冇 Senate 嗰兩票。 我以前細個讀書咧，讀喺美國讀書，佢話你叫五十個州又得，佢話你叫52個州又得。如果你將華盛頓特區咧列為一個州。另外將嗰、那個嗰、那個波多黎各點樣？ 波多黎各 嗰度都列為一個州咧，咁又五十二。 所 以你答五十 二。波多黎各爭論就少啲嘅，但係華盛頓特區咧，起碼佢有三票先。 係。 佢冇咗 Senator 嗰兩票，但係佢有。 咁即係而家呢個演變出嚟變咗五十二個州，佢都有。 唔係，波多黎各冇。 我嗰度冇。 波多黎各連一票都冇。佢一票都冇，雖然佢想變州，咁越嚟越遠啦，因為左派過咗頭。咁啊，就大致上真係咁樣啦，咁樣就組成。 咁即係變咗加州最白馬喎，加州有 係啊，五啦， 所以咧，即係佢話美國內陸咧，嗰時講過美國內陸咧，如果係計土地咧，德州係第一大州。 啊，冇錯。 如果係計人口咧，加州係第一大州。但係德州。都唔輸蝕，都第二大，所以呢兩個票倉咧，一個就共和黨，一個就係民主黨嘅票倉， 其實分得好勻嘅，好勻。所以美國歷次選舉咧，嗰、那個票數唔係話爭得好遠，最大差距嗰次咧就係 Ronald Reagan 同埋 Jimmy Carter 嗰屆， 因為 Jimmy Carter 都四十幾秒 啫。同埋嗰個，但係我哋有一個有一次最近嗰、那個最近咧就係、 是、就係、是、阿 Bush 同埋阿 El 哥嗰次。 El 哥嗰次。 哦，嗰次就 Florida。 嗰個咧就係 Florida 一個州咧。 嗰、 那個有啲玩嘢喎。 嗰、那個就係、是、誒。嗰、那個 popular vote， 因為我最記得咧，嗰日我喺學校嗰度咧，持公幾個唔同嘅電視台啊 ，CNN 啊咩咁樣咧，就公布唔同嘅結果，即係 Florida 嗰度啊，有啲係紅色，有啲就藍色，咁咪變咗邊個做總統咯？所以有陣時就話 El 哥做，有陣時就 Bush 做，就因為 Florida 遲出唔到嗰個結果，同埋出咗一個錯誤嘅信息，咁啊當然啦，呢、這個就係美國啲。法律是學生將來永遠都要 study 的 case 嚟嘅，到底嗰個 case 係點樣？其實而家都搞不清楚噶。佢嗰幾十萬張票而家 freeze 咗喺度噶。 嗯，爭得太少啦。 啊，爭得太少。 同埋呢個制度是 winner takes all。 係啦。 啊，你一贏咗個州就贏曬二十九張，即係 Florida 嗰二十九張選 嘅。呢一個咧，我就上網揾個資料咧，就係、是、有啲州咧已經開始行呢個制度啦，唔係 winner takes all。 得三個州， 係啦，根據比例，例如佢有五票咁樣啦， 佢、這個、可 能 新罕布什爾州就係根據比例啦， 根據比例啦，佢有五票咁樣啦，佢可能三票俾民主黨，兩票就俾， 所以係大家睇下喺2008年嘅時候咧，納巴斯卡嗰五張選舉人票咧，共和黨係攞咗四張，民主黨係攞得一張，所以因為佢係根據比例。 冇錯啦。 咁同埋你睇翻呢個2008同埋2012，其實佢即係兩次都係奧巴馬贏啦。咁但係其實最終嗰、那個差別咧，就係喺呢一個 Indiana 印第安納州嗰度嘅啫。就係2008年嗰陣時咧，民主黨贏咗印第安納，到咗2012咧就共和黨贏咗。咁係呢個係唯一，你柳 Sir 你都睇到呢、這個好似係唯一嘅分別啫。2008同2012嘅選舉結果嘅分別係咪？就係得呢一個州一，我睇到。 同埋 North Carolina 都係 嚇調轉咗 嘅。OK 係啦，係得兩個州嘅啫。咁2008年嗰陣時候，奧巴馬就贏咗365票，阿麥凱恩就173。2012嘅時候，奧巴馬就贏咗332，即係可能就係輸咗嗰兩個州啦。咁同埋呢個羅姆尼就贏咗206，咁其實都係差唔多嚇。 係差唔多，唔會爭得太遠。我都話最誇張嗰次就係列根同埋卡達嗰次，卡達得40几票， 四廿幾票真係少啊！ 真係唔 同，四廿幾 票， 四廿 幾票就係大敗嘅，因為未俾伊朗人質危機嗰度搞到佢一身泥啊嘛。 但係今次呢個2016年咧，呢個 project 咧。他話暫時 Clinton 會贏到，即係呢個都係 project 嘅啫，258，而特朗普 Donald Trump 咧就會贏到157。 我今朝聽收音機咧都係好似話暫時，佢已經攞到250幾。 邊個？ 邊個 ？Hillary 係啊係 ，Hillary 唔 係250。佢攞到250幾嘅原因就係佢啲鐵票嚟嘅。係 啊， 呢個就係嗰啲東岸同西岸嗰啲鐵票嚟嘅。咁但係你睇到今次呢個圖咧？嗰啲搖擺州份係特別多嘅，即係嗰啲灰色嗰啲灰色地帶啦，有123張票啦。咁就搖擺州份包括咩咧？內華達州、猶他州、呢、這個亞利桑那州、佛羅里達州、喬治亞州、北卡羅來納州。 你俾翻之前嗰啲我啦，唔好意思。 俄亥俄州。威斯康辛州同埋呢個印第安納州，哇咁多個州都搖擺州。 喂，咁就睇翻你。 我仲有啊，新罕布什爾啊，同埋緬因州啲都係搖擺州。 咁就變咗睇翻你呢個，仲有好成百幾票客銀窿喎。 係啊，係啊，係啊，局、啊，但係佢哋就係決定咗。 有百幾票，有嗰多州銀窿。 百幾票好犀利㗎啦！ 其實佢呢度仲有 四十， 仲有佢呢度佢話佢係貼票㗎嘛。 差唔多140喎。 係嘛？啊，佢呢度佢話係貼票，但係啊，睇下先。 有幾個。 但你睇翻以前嘅話嘅歷史嘅話，其實有好多都係民主黨贏噶啦，即係而家啲。 因為最大嘅問題咧就係以前有啲係叫鐵票州啊嘛，而家嗰幾個鐵票州咧，今年就變咗啲搖擺州。 Michigan 咧 個問題係呢度， 係啊，變咗搖擺州， 可能變咗搖擺州，就變咗搖擺州嘅意思，即係佢會投向另一個地方啊嘛。 即係話灰色 嘅就係搖擺州民主黨 出嚟咧，可能變咗轉派， 係 啦，變咗轉派 compare to last time。例如加州同埋德州兩個就係好穩定嘅，即係要攞定嘅。但係有朝一日呢兩個州變咗搖擺州咧，就大件事啦。 嗯， 所以咪要做咯？屌咁樣成鳩日都係民主黨嘅咩？係嘛？啲老虎蟹咪篤鳩去共和黨啦嘛，鳩鳩 啦，搶完咪共和黨天下啦， 咪整時都係搶完今， 幾時都係咁啦嘛， 搶完 兩段去啊嘛， 搶完今屆咧會變民主黨， 係咪先？ 我點解咧？ 今屆 會變民主黨，佢係有幾個原因，因為三兩個搶完最大嘅城市 Anaheim 同埋聖麗安娜咧。近過去呢四年就搬咗好多移民， 全部啲新移民都係民主黨啊嘛？點解你乜？點解新移民民主黨啊？知唔知點解？哦，你鳩鳩咁啊嘛？哎呀，我啲老華僑嚟啊，大佬， 我新移民， 我啲老華僑嚟啦， 新國， 廿年前嘅新啊， 新國， 我誒屌咁樣以為真係共和，以為真係民主黨好嘢啊，係嘛？你係嘛？其實民主黨呃鳩你㗎，同香港都一鳩樣㗎啫，係嘛？ 不過加州呢、 這 個，不過加州呢、這個， 係嘛？希拉里 好難改啊， 唔會變啊，加州。 關事㗎。 人哋香港民主黨就賣港茶，美國民主黨啊賣美茶，屌喇嘛，係咪？ 咁共和黨又喺 共和黨我都唔撚選㗎啦，而家係咪？ 我以為共和黨又同共產黨冇分別。 我又兩邊都唔撚選，屌 嗱，仲有提少少啦。美國歷史上出現過三次，就連埋 Bush 同埋 Al Gore 嗰次，係。有可能總人數多過，但係佢選舉人票輸，啊會出現一個。 有冇解釋下點解會？ 總人數你個知識就係投票人數。 佢嗱，例如佢 投票結果。 冇錯啦，投票結果，例如Al Gore嗰次啊，Al Gore全國投佢嘅票咧係多過 Bush 嘅。 嗯。 但係。 喂，乜咁似泛民？泛民攞啲票多過建制，但 係而家唔係咁樣啦。而家最撚緊要咩咧？最撚緊要咧，搞到佢兩邊打和喺歷史上第一次，係嘛？ 兩邊打和係 啦， 好睇喎！ 兩邊第一次係國民會決定，哇！屌，係咪咁先過？ 因為如果呢個萬一呢個選舉人， 屌我哋先有嘢講啊，大佬啊，係咪先？哇！又多 兩邊打和咁啊，屌，即係要釋法啦， 係嘛？越開越長，越開越長，屌咩會啊？係嘛？ 如果 以後啊， 呢個選舉人 同埋 Radio 可以攞到佢一個鐘頭，攞到佢 啊！發生問題嘅話咧，例如。打和即係兩邊都270或者269咁樣啦，即係呢個機會就好微嘅。 總之唔到270都得㗎。 又或者係咯，總之唔到270咯。 係啊，總之唔到270。所 以通常呢個情況有咩發生咧？唔止兩個人，三個人就有呢個 case 發生啦。 Gary Johnson 攞一個州。 係啊。 啊 ，Evan McMillan 攞一個州 ，Jill Stanton 攞一個州，屌玩撚完啦。 咁咧？ 搞撚掂啦。 就由美國國會 一句講曬攬炒。 就由美國國會投票選出， 老虎係咁樣啦。大佬，我做少數，我做少數嘅，即係點解美國制度咧有呢個好咧？點覺得少數，你少數都有機會㗎。 還頂冇得贏落去先，但我起碼有得參選。 老虎係攬咗個州先，攬咗 Utah 去 ，Evan McMullen 就攬咗 Utah 去 ，Jill Stanley 咧又攬一個州，好似唔知攬邊個州㗎，都好大嘅佢攬個州，因為佢本身係啊。近民主黨嘅，所以佢攬係民主黨嗰啲咧，佢可以攬到嘅，都好大下都成。 喂，咁話時話你唔投共和嗰陣投民主黨，咁你頭先嗰兩個你投邊個？ 我 weigh in， 我係 weigh in， 一個係獨立黨，一個係自由黨。 係咯，你投邊個？ 我 weigh in 係啊，我 weigh in 係 Evan McMullen， 我唔記得大。 啊，嗰個自由，嗰個係自由黨啊， 嚇， 嗰個自由黨啊 ，Evan McMullen 係 independent， 獨立黨，獨立黨係 independent 啊，咁啊。佢咧，如果佢攬得到 Utah 咧 ，Jill 又攬一個，啊 Jill Stanton 又攬一個，跟住啊 ，Gary Johnson 又攬咗一個，哎屌清楚啦，因為佢哋是但一人攬一個州，冇可能夠270，係嘛？你識即係點樣搞都好啦，應該都搞唔到270。 其中一個都攞唔到270。 係啦， 即係全部， 因為太接近啦兩個。 係啦，你冇人攞到二百七十嘅話咧，哇！屌精彩咯，屌大佬係嘛？你老咩？我哋美國制度咧，其實都唔係好緊張嘅，因為我哋咧，我哋正正式式嘅三權分立嚟噶嘛，唔係香港嗰啲十即係十九。執鳩三權分立，呃鳩人嘅三權分立啊嘛！ 老實講，你問我，香港從來都冇三權。 係啊，香港根本就冇三權分立。我睇完，我睇完嗰、那個，我睇完個香港基本法之後，哇！真係，哇！咁樣都得嘅？ 咁我要問多你一次，你真係永續啊？你永續基本法啦？ 原來嗰個法官咧係特首 委任，特首委派係啦， 委任即係唔使人哋和應嘅咩？就咁話篤， 唔係好似我哋喺呢度有一選嘅， 唔係啊，好似 我哋最終大法官都係委任， 委任， 委任，但係咧就要國會啊嘛， 要 confirm 噶嘛， 要國會肯定噶嘛，要國會通過噶嘛， 國會確認， 係啊， 國會 確認 噶嘛， 所以點解而家奧巴馬想篤個篤極都篤唔到咧？因為國會話我唔理你，你篤邊個都好，我都唔過噶啦，係 啊， 就咁啊嘛，所以先至空咗位空咁耐， 所以個制衡嘅作用 係啦，咁樣制衡啊嘛， 香港冇嘅， 香港冇。 最近咪有消息，我上次聽網台咪咯， 所以咧，所以香港嗰班撲街咧，班狗啊，嗰班共狗咧，屌你老尾啊！你唔好喺度亂咁噏，係嘛？你哋咧，你咪撚嚟美國，你咪撚嚟羅散添，唔好俾喺街撞撚到你啊！屌你老母，我兜面都係屌鳩你啊！通街都係你唔好。你 喂，上年李慧瓊先 嚟過喎。我班狗官啊嘛，上次我就冇時間啦。上次去， 李慧瓊再嚟真係踩場 啊， 大佬。 李慧瓊再嚟，我哋天下正經嘛，而家有驚咩啊 ？call 閒馬啦，可以。 嗱，如果 嗰陣時屌我同你兩條友揸住支頸度， 我有諗過去嚇。我哋有諗過去 都唔知係你係歡迎佢啊，定係想踩場？ 唔 係 最大一個問題有，我哋唔係最大一個問題就我哋兩條友莫財，佢要俾50,000入場費嘅。 哦，係啊， 要入去嗰間海運餐館嗰度咁嘅樣。我哋冇理由 都要收50,000，唔係啊嘛？哇！ 我要食一餐啊嘛。 咁大啊！ 佢嗰度係佢嗰度 咁佢擺酒啊嘛， 擺酒啊嘛， 擺酒嚟嘅， 擺酒嚟嘅， 佢籌到錢啦， 海運嚟嘅嗰度。 你知唔知點解？ 咁你上次開800多圍啊？ 食咩啊？食屎啊！50,000， 屌，總之又 乜50,000美金啫， 屌你食屎啊！嗰班人都唔放好嘢啦。 嗰時候企喺門口， 屌佢收你50,000俾你食嗰啲係嗰啲係嗰啲咩謝師宴嗰啲嚟嘅炒蛋啊， 唔知啊炒蛋、炒飯、炒面咁啊，煙面 一嚿嚿， 哇係啊， 係咯，屌你一嚿嚿嗰啲啦，係咯。啊！咁啊，一六八一圍咧，嗰啲咧係嘛？和菜一六八一圍啊，嗰啲。 白飯任裝， 白飯任裝， 唔係嗰啲人， 我都有個炒飯俾你嘅。 唔係嗰啲人去，即係最終之不在走啦，佢志在 表態， 志在睇下李慧瓊之嘅風采啫嘛。 老實講， 李慧瓊有風采咩？我又不過係啊， 李慧瓊子 不過係好撚怪嘅，嗰啲 唔係，我覺得嗰啲咧，佢已經俾嗰啲喬領嗰啲包咗慧慧 啦。 啲建制狗啲思維咧係咁上下噶啦。 即 係好在，我見到李慧瓊 咯。即係好在，當年寫文言嗰時候，我咪包咗圍，唔係咩咯？不過我即係除咗我自己去， 喺邊㗎？喺邊度？ 嗰陣時 喺 倫敦，唔係啊 ，LA， 唔係香港倫。 哦，香港倫敦大咗。 寫文言嗰陣時候。 哦 ，OK。 不過我梗係唔係坐前面頭位嗰啲啦。我後屘去嗰啲，我即係個欣喎，我先坐前面啫嘛。啲貴妃嗰陣時。 即係寫文初搞嗰時，鬱敏嗰陣時係嘛？ 係啊，嗰陣時候。咁我就即係包咗圍，咁我砌唔夠人去，咁我咪拎出去俾佢哋，即係再大多啲咁樣，咁正式咯。 嗯， 如果今次就用我哋排頭。 不過嗰啲橋領有時都好柒嘅。對面有上次李慧瓊子嚟到去到三藩市咧，佢咪整咗個大 banner 攬嚟醒咁樣咧，咪民主建國聯盟嘅四位坐咗。咁呢啲即係建國喎，即 係寫錯字， 即係港獨啦！即係原來三年前，要兩年前有港獨。 哇！屌，攞翻出嚟好喎， 嗰條片仲喺度 嘅， 整條片嚟俾 民主建港聯盟啊！ 民主建港聯盟啊！ 嗰啲橋領水位坐咗民主建國聯盟，跟住成條，跟住李慧瓊喺度坐喺度影一幅相，咁記者招待會咁樣， 係好笑。攞去懟翻去北京啊！屌，篤灰啦呢鑊嘢， 唔係好似。 美國大選原則上差不多啦，即係我呼籲大家出嚟投票啦。 講少少啦，嗱， 同埋唔好含淚投票啦。 呢本咧就係你哋少啲人會收到嘅， 因為我係屬於美國其中一個工會，其中一個工會工會名字就唔好講啦。 我知工聯會。 好啊，係咯，係咯， 美國工聯會， 跟住我一定會寫大字 ，OK， 咁跟住， 唔係入工黨， 咁佢咪要，咁就你叫佢。 但我一定不会选那个超级区议会的，一个好柒的。 那 个 真 的 很 柒。手中正寸那个。 咁工会系啊，工会 send 过嚟呢个咧，法庭工会嘛，咁佢一定有个 agenda 啦，即系叫你投边个，或者呢个公嗰、那个 proposition 叫你投乜嘢，投乜嘢，咁你可梗唔需要，梗系自由意志，你唔需要听佢讲噶啦。咁就话需 要。系 recommendation 嚟嘅啫。 系啦，话嘅命，唔系话嘅命咯，直头话，即系佢唔系佢嗰个。那個 mentality 不是 recommend 你，即係話俾你知你要投呢個啦，因為你係個 member 啊嘛。咁佢但係 工會 有 it's more than a recommendation。 你都俾 工會有立場， 工會立場啦。 同埋佢會用佢工會啲錢嚟 support 某一個人噶嘛。 Yeah. 你最緊要呢度噶嘛。 但調翻轉，如果嗰個人過咗。佢上咗場之後， 哦、嗯、呀， 佢、 yeah. 會做翻呢啲有，即係呢、這個有少少記得利益喺裏邊嘅。 當然啦， 可以翻我哋啦， 工會啲會。 嗯哼，但係佢工會話工會真係好搭水噶嘛，所以佢有冇多私人不到你咯？ 錢即係最緊要得，同埋啦嗱，投票係點解咧？我就投咗，我已經投咗，因為我呢咧叫 你投咗拱。 投咗， 唔係投咗 個得啦。投共前啲先講，咁我翻香港時先講。因為我下個禮拜咧，我就啱啱喺選舉前夕咧先翻香港，咁、我就趕唔切寄郵寄，我亦都唔係。 你係咪趕住翻香港釋法啦？ 我走上去，遲啲先講。咁我就已經喺 L A 嗰度咧，有個地方咧，就係選舉前八日，選舉前八日去開放個 location 俾你咧，你可以去選 舉。多唔多排隊啊？ 多因為少啊嘛，唔係好似我哋嗰度咁咧，周圍都有啊嘛，咁咪少啊嘛，咁就要排隊㗎，我都排咗成半個鐘頭。 唔係，可能有啲人覺得十一月八號唔得閒去，所以早啲去。 冇錯啦，咁樣咧就係、是、咁我就走去，即係我知道我冇話咪投咗票。 我哋嗰邊有冇啊？有冇早開啲啊？ 你 一定有，一定 有嘅， 爭就唔係咁多。 但係你如果揸十幾米、廿米咁，我就唔好啦。 我唔撚敢去啊！屌，一間俾啲友仔咧。抌咗張票落垃圾桶嚟㗎， 咁我咧就我就投咗啦。嗱，咁樣咧就 會啊，呢度唔會啊， 電腦投啊嘛， 呢度 啊，呢個部機啊嘛，咁樣咁轉啊。 我有個撳咗 double， 即刻話翻俾我聽添。 哦，係咪啊？係啊 ，double click 啊！你即係撳，即係你本來呢個選擇咧係淨係可 以二選一， 二選一， 或者有四個候選人咁樣啦，一二三四，我唔小心撳咗一三，即係篤咗一三，佢話俾我聽個 double click。咁佢問下嗰個係咩嚟？我心諗我都唔係好記得咗，我就歪咗嗰條， 即係變咗唔係廢票嗰個。佢話好，佢温馨提示你。 即係好簡單，呢條66、67咁樣啦，65、66、67、66，我 yes or no 我都撳咗，佢就會成張票取消我嘅。但係取消我66號提案。 你冇得再去歪咗去再做過。 可以。佢話我嘅可以，咁你話你想歪咗呢個定係重新選過？ 但係就開頭睇唔到，因為你撳 我唔知道， 因為你要撳 submit 㗎嘛。 係啊， 你撳 submit 前 你咩啊嘛？ 你撳似啲立法會啲議員咧撳錯票。 咁佢話咧，我 double click 咗，咁樣我就佢我都唔記得邊條啦。咁樣我算啦，咁你歪咗我嗰個就算啦。就我今次就有呢個我發生。 嗰個唔係 condom 嗰個啊嘛。 這個我都唔知佢 噏，yes or no？ 究竟要 condom 好定唔要 condom 好咧？ 我記得咗， 啊，嗰個好清晰嘅，嗰個一定係 yes。 大我 lock 住大， 一定係 yes or no 啊！ 你又想選擇，你想選特首咧？你有黑材料？ 嗱，如果 condom 嗰個真係過到嘅話，咁我哋咪唔睇 LA 出嗰啲咯。 我通常看日本嗰啲質素 好啲。呢一個法案就是民主黨同共和黨都有共識，就是投 no。 我係咩兩個？ 係啊，兩個都話 no 啊，兩個都話 no 啊。 邊個都話 no 啊？ 嗰個咩 condom 哦，要戴 condom 嗰個啊？ 咩 no 嘅意思即係佢唔支持戴 condom。 啱 啊， 支持兩邊都唔支持咁 柒嘅。原來共和黨同民主黨都同路人嚟嘅。 共和黨同民主黨都好多何俊仁，佢都要睇嗰啲。 A V 人 真 係 唔明 嘅。 呢個都唔 係 咁明，咁都要睇。 咁啊，仲有斬得啦。 仲有咩講啊？ 都未屌完，都未開始真係上頭啊！喂。好啦，咁我哋翻嚟先。 咁啊，就專業啦， 我哋先啦， 專業下先啦。無論如何，大家咩立場都好，如果你有資格投票嘅， 盡量出去投票。 係啊， 你亞裔嘅，聽聽得我哋節目多數都亞裔嘅，講講廣東話㗎啦。你有資格投票嘅，盡量出去投票。乜嘢立場唔緊要啊，唔好話嚟到美國投邊個都唔緊要。 咪撚投共就得㗎啦，飄嚟路唔係啦，得㗎啦， 同埋唔好含淚，最緊要唔好含淚。 冇錯啦，美國有個好處 就自己心水嗰個。 唔係，最記住早啲去投票，唔好等夜晚十點幾十一點投。 多冇十點幾十一點啊？冇啊！雷動，雷動，雷動已經記曬嚟啦！雷動前嗰幾日已經記曬嚟。 好，翻轉 頭再嚟。 翻轉頭再 嚟。 好， 好， 好，好嘅，翻轉頭嚟講。 唔理政治，注定執輸，關人膽字，做隻港豬。天下人，天下事，天下正經。 好，好，翻嚟啦！ 哎呀，嘆完口 氣。我哋講完美國嘅選舉， 仲有條招添。 好，請看招招招招咁樣。咁我哋就講翻香港啦。 咁啊， 香港呢排。點啊？我哋俾咩洗版啊？我哋個群組通常都 冇。你香港嗰啲一講親就心酸嘅，真係有時都唔好想講，真係。 係啊，真係好香港人，即係我哋喺呢度啊，都幾無奈嘅有時啊，即係都 睇見啲老撚土嘢，又做唔到乜嘢咁樣，係嘛？ 即係一講香港啲嘢咧，即係共產黨真係甩撲街。 係咯，有時我哋喺呢度係嘛，我哋喺呢度咧，啲老撚土嘢見到咧，我哋仲可以寫下信去屌下啲議員啊。 因為七八十年代嗰陣時候咧，好多即係嗰陣時，即係大陸話開始要收翻香港咧，個反彈就唔係好大嘅啫。因為嗰陣時咧，中國咧啱啱開始 嗰時未有六四， 一來未有六四啦，好多嘢啦，同埋嗰陣時咁俾個感覺你咧，中國有希望嘅開始。 新中國 七幾年嗰陣時都已經有， 已經開始有。當時去到八幾年，開放改革啦，好多人都睇比較希望。嗰陣時候啊，而家最支持共產黨嗰班撲街啊，全部都係反對大陸收翻香港噶，就自由黨啊、前身啊嗰啲啊、商界嗰啲，全部都反對。 嗯， 邊班人支持收翻香港咧？當時嘅民主黨。 嗯。 佢哋首先出嚟，都係當時未，當然未有民主黨 啦。直通車啊嘛， 啊就嗰陣時就支持，所以佢哋有一輪係蜜月期嘅民主派，嗰陣時叫民主派同共產黨有一輪蜜月期嘅，因為佢哋第一批公開支持香港，即係大陸收翻香港嘅，但就唔係嗰啲咩主持啊、胡志權咧，只不過加一句口號喺後邊，香港要有一個。自由的生活同埋民主咁解嘅啫。 嗰陣時就係當初，其實民主黨嗰陣時就議席係最多嘅。 嗰陣時叫民主回歸啊嘛。 啊，嗰陣時叫民主回歸啊，嗰陣時叫民主回歸派啊嘛。而家俾咗個 term 佢哋，叫民主回歸派，冇錯啊，好多人都唔知㗎。 唔係因為嗰時民主黨嗰幾位係有分起草基本法嘅，初嗰陣時 係。係啊，李柱銘、司徒華同埋三個。 草委。 三個係有份起草基本法㗎，嗰陣時佢哋吸納佢入去嘅。嗰陣時候，即係當時有由徐子陽主政咧，比較開明啦，即係相對比較開明啦，同埋嗰陣時溝你就客氣啲啦，咁樣咧就搞到今日啦，搞到今時今日啦。我哋如果要講香港， 佢哋點會唔知道啲共產黨濕鳩㗎？佢哋點會唔知㗎？ 嗰時佢係大中華交啊嘛， 我哋頭先講當時俾個希望人啊嘛。嗰陣時我都覺得 好希望啊！ 我嗰陣時我走咧，嗰陣時我讀書咧，我喺加拿大讀書啦，唔同噶。香港仔就最衰嘅嗰陣時候， 串啊嘛， 串。嗰陣時有啲大學咧，全部都係唔係好錯我哋咁樣，通常喺研究院嗰邊踩架單車，老老土土，但係讀書唔錯嘅。 哦，有印象係咁嘅，因為大學嗰時你唔係研究院，因為研究院通常有呢個獎學金，你唔係研究院你冇獎學金，你攞唔到 visa 嘅。 出唔到嚟㗎，出唔到嚟㗎。嗰陣時香港仔就最衰嘅，啊，有台灣仔都唔好得好多㗎啦。嗰陣時大陸仔就唔錯嘅，就印象之中咧，當然而家倒翻轉啦， 我印象中好少見大陸仔，多數大陸佬。 大陸佬咯。 即係佢已經 即係嗰陣時就樸素啲， 多數係 年紀大啲， 跟住佢多數 research 嗰邊 嘅。嗰陣時樸素啲，而家變咗財大氣粗， 好少 bachelor 都見到佢哋嘅， 好少好少。 哇！嗰陣時嘅話，財大氣粗都係香港仔啦，反而。 自己嗰陣時嚟羅省最轉嗰班係 印尼 台灣佬咯， 台灣佬啦， 印尼都有啊，印尼都係啊。在 US 都是渣巴你以前 是啊印尼人 印尼 印尼 曾經是 不是但是台灣佬我認識得很多因為台灣佬那些小朋友他過來讀書轉轉工因為他爸爸是第一批在大陸開廠真的掘了第一桶金 早期回去那 些運動都不是 我來那些我認識那些時候、真是台灣土豪阿斌郎嗰班啊，阿斌郎嗰班，我識嗰啲係阿斌郎嗰班，我啲年紀同你差少少有段距離啦。我識嗰啲係阿斌郎嗰班嚟㗎。 嗰 人 真 係，哦，嗰啲真係財大氣粗啊！嗰啲有當年嗰啲 最早期嘅就最早期喺美國財大氣粗係日本啊嘛，然後台灣、香港，而家就輪到大陸咯，輪流發達㗎嘛，呢個梗係。而家咧有好多人都話啦，大陸就走翻日本嗰條舊路。八十年代嗰時候日本幾威啊！ 即 係 嗰句叫迷失的十年啊， 迷失 經濟迷失的十年。 而家韓國都嚟緊了啦。 嚟翻就嚟緊。嗰陣時，我最記得嗰陣時喺日本啊嘛，最記得嘅日本個財長啊，話而家嘅日本啊應該開個價同美國買，唔係佢話美國政府應該開個價，我哋日本同你買咗夏威夷去。 嗰陣時係咁買咗珍珠港嘛， 係啊，幾寸啊？ 哇！ 你個開個你開個價，我同你買咗去夏威夷，幾寸啊？ 事實上日本嗰陣時買咗好多美國企業啊，泛美航空啊，跟泛美大樓啊，即係嗰啲啊。 曬鬼啊！第一賺錢嘅企業點解要賣俾你咁老襯咧？ 即係等於而家係中國啫嘛。 咪係咯，成日都話買係 你中國買埋佢，買埋佢 IBM 啊， 買嗰啲外資， 咁咪係咯。啊！啲人啲美國都唔做啦，或者。市道不好了才賣給你咧，賺緊大錢，點解要賣給你？ 我哋而家 exactly 又係最近新聞又係中國邊個富豪定知想收購美國啲電影公司啊嘛， 好在唔俾佢， 佢唔俾佢啊嘛，佢收佢好串話收購 Fox 啊，收購誒， 我成日話唔俾啊， 收購 Legendary 咯，係咯，啊係咧，佢都做， 所以攞咗蝙蝠俠咯佢， 啊，佢攞咗蝙蝠俠啊 ，Legendary 做拍蝙蝠俠好嘛， 啊屌阿百度啊！係嘛？ 喂，會唔會拍一套強國即蝙蝠俠一定係要嘅？ 屌佢老咩去搞個 Disney？ 蝙蝠俠喺度啊！ 佢老咩去搞個 Disney 都搞到撇屎咁啦，係咪？去搞蝙蝠俠一定搞到撇屎啦，咩？ 係嘛？好啊，你講翻香港先啦，講翻香港嗰個人大釋法先啦，交代少少啦。其實聽我哋節目嗰啲咧，都應該知道發生。 我呢幾日都冇乜時間跟啊，你講講俾我聽。 主要都係因為兩個立法局議員啦，就佢哋宣誓，即係青年申請嗰兩個，主要係集中佢哋兩個咧，游蕙禎同埋梁仲恆，其餘嘅咧就因為劉小麗啊，同埋 黃定光啊， 姚松炎，黃定光咧就講少兩個字，佢就冇爭論嘅，基本上，同埋姚松炎都冇爭論嘅，劉小麗咧就因為佢排嬲尾，也瞞唔到佢，咁其實佢基本上都冇問題嘅。 唔係劉小麗唔係佢話佢講嘢講得慢咩？佢喺度 佢講得慢啫嘛。 咁講得慢，但係佢講曬基本上。 基本上其實嗰日係俾佢嗰日嗰個。 咁點解要再重新宣誓啊？點解？ 咁樣嬲尾。 唔係冇俾佢，唔批俾佢嘅第一日 嗰次係。我唔係好記得。但係總言之，咁你嗰個黃光乜鬼都。 黃定光過咗啦，跟住有人差人去話趕漏 咁樣，主要都係佢哋兩個啦，因為佢哋講佢哋當日就已經俾個秘書長即刻威勾咗佢，咁啊話唔可以同佢哋宣誓啊嘛，因為佢哋南嗰個港獨嘅披肩同埋 唔係港獨披肩 ，OK， 你搞清楚，嗰個唔係叫做港獨披肩， 佢哋 嗰個叫做唔係。嗰個係 Hong Kong is not China， that's it。 我其實我覺得合理㗎，因 為佢放咗個台度先嘅， 梗係唔係 China 啦，大佬。 所以嗰個你嗰個咧根本 Shanghai not China， 廣州 not China， 北京 China。即係等於你上集講啦，加州 is not USA， 加州 is not USA， 夏威夷 not USA。 所以香港變咧就唔係港島。 香港 is not China 好多層面嘅解釋嘅，係 geographically， 係咯 ，culturally， 係咯 ，culturally 好多嘢㗎嘛。 仲有咩啊？身份上都唔係喎，身份上都可能 身份上都唔係， 係身份上都唔係啊！你翻大陸， 我攞住香港身份證翻大陸，佢唔俾我入。 身份證梗係唔係咯？如果身份證係，你咪俾個中華人民共和國嘅護照我哋咯。 係咯，又 唔係大家唔 好過幣啦，過幣又唔一樣啦， 係 咪？ 係咯，無論你參加世界盃、參加奧運，香港係獨立一個嘅。我睇 我攞過嘅。 攞個咩？ 奧運 唔係共和國護照。不過放棄咗啦，唔好提嗰啲。啊，咁樣就 拆咗就算啦，拆咗算。 改翻啊，成日改翻， 有護照嘅，拆 一次夠，拆一次夠。 唔好咁晚衰嘅。 咁樣咧就啊，而家咧就 唔好講咁 多。食蕉食蕉食蕉食蕉。咁咧就啊，就結果幾次咧，因為無論建制派流會都好，混亂都好，佢哋宣誓唔到。咁而家咧就。中共就發威啦，咁啊認為要用人大釋法，咁啊最呢幾日咧就放聲氣出嚟，就係話嗱呢個係放聲氣噶，可能釋法唔同咧，就趁佢哋嗰個，因為佢哋打官司啊嘛 ，challenge 主席個嗰個裁決啊嘛，話主席 咩司法覆核 係嘛，即係 out 啊嘛，主席準備 review 啊嘛，司法覆核 challenge 嗰個主席嗰個裁決啊嘛，咁啊個官司咧就早兩日。審完啦，但個官咧就話擲日再判，好輕嘅。咁樣咧就而家咧就話啦，人大會釋法啦，咁啊已經睇怕都真啦。咁啊放啲聲氣出嚟，點咧就係、是、如果嗰個主席認為佢乜乜乜乜有問題嘅咧，係有權唔俾佢哋宣誓，或者宣誓無效，同埋只可以宣誓一次。重點就係呢兩 個。個重點就係話佢話嗰個主席冇權。 有權， 唔係嗰個，你話嗰個， 唔係我話人大釋法啦，放啲聲氣出嚟咧，就主席有權 ban out 佢哋嗰個宣誓，啊，同埋只可以宣誓一次。 嗯 ，OK， 啊，就呢兩個就係重 點。呢個就人大釋法嘅。 而家咧呢兩日咧就有話啦，可能唔單止呢兩個，仲留啲尾喺度嘅，就係例如。 哦， 係 啦， 係啊，楊堅奇啊，陳浩天啊，嗰陣時嗰個， 仲可能呢批人唔俾選， 再加埋嚇，如果你拜咗假誓咧， 冇錯啦，用假誓唔俾佢再選， 仲話刑事檢控添喎，好似 誒呢啲就陸陸續續有消息，不過我估計咧嬲應該都係頭嗰兩個多，嬲尾嗰啲咧就係啲陸陸續續啊，不如還掂釋法咧就搞掂埋佢咧，有啲人講到話佢應該由佢。十月一號嗰日嗰啲人工都要嘔翻出嚟添，即係有啲啊嚇，釋翻都釋到，係釋到咁樣添。咁但係嗰啲我就唔信咯。起碼頭嗰兩個重點咧就唔會錯㗎啦。咁就係釋法咁樣，即係佢話用一個宣誓嘅定義，即係解釋104誒基本法104條。 其實咧， 宣誓嗰個定義。 其實有時咧可以睇，有時睇啲建制狗咧，睇啲建制狗好咧戇鳩啊，睇下點樣戇鳩咧。屌你老尾人大釋法啦，已經擺到明啦，但係佢哋會咧諗啲原因啊，點解人大會釋法？點解人大會釋法？ 佢幫佢抬轎， 啊幫佢抬轎， 呢啲咪真係擦鞋仔咯？ 係啊，不過你有時你擦鞋唔緊要咧，擦鞋有翻啲水準啊嘛，你俾啲理由咧，都俾啲好啲咧， 根本 違 反基本法， 係嘛？屌你老 尾，基本法容許佢咁做嘅，係嘛？基本法要呢個終審法院認為有問題啦。 先可以拱上去噶嘛， 人大噶嘛，佢而家就唔理啦。我覺得要釋法 嘛，要釋法嘛。 咁即係譬如 一句講曬，佢而家打尖。 以前嘅人大釋法要五個大法官裏邊有得唔到一個共識，你內部有個投票，即係五個裏邊可能三比二。譬如話嗰次 佢哋五個有共識 居港權 但係佢哋認為需要唔清楚或者基本法冇交代。咁樣咧就佢哋就 咁樣嘅事， 有個 grey area 喺度，因為咁你點樣去解釋呢個 grey area？ 究竟邊個啱邊個錯咧？就係人大釋法。 所以就翻上去俾你 共產黨。所以有啲人就笑啦。香港嘅終審庭以前就終止嗰個終啊嘛，即係 ending 啦嘛，即係冇噶啦。然之後就變咗中間嗰個終， 中共嘅終， 中共嗰個終。 係啊，唔係等下嗰啲。啲建制狗咧，誒俾我俾啲時間我表下。 好 ，OK， 俾啲時間，俾你，俾你放心啊！我知你有槍，我知你有槍唔緊要。 有槍有炮。 有槍有炮啊！屌，自己買埋啲 shot 跟喎，一帶一路， 放埋啲 shot 跟喺屋企係嘛？屌有咩？你要抬轎，你有時抬轎抬得戇鳩咧。我覺得最戇鳩嗰個咧係咩咧？就話 邊個啫？ 我唔記得咗邊個啦，真係太多啦。 男定女啊？ 好似係譚慧珠啊，好似係譚慧珠講。 而家喺北京 好似係譚慧珠講啊，話咧啊話點解要釋法咧？就係 嗰個宣誓影響咗嗰個宣誓啊，影響國家安全啊。 哦， 話佢而家呢個宣誓咧， 上綱上線 係會影響國家安全。我話屌你老咩，你都戇撚鳩啦！ 宣誓， 你呢兩條友宣誓就影響呢個國家嘅安全，你個國家就可以撲街啦。 咁你影響國家安全，咁你就產啲軍隊過嚟啦。係 啊， 咁嚴重嘅話， 即係叫宣誓建國係咪啊？係 咯，你宣你呢兩條友咁樣噏錯嘢宣誓，跟住你話哇，你好危險喎、啊！要呢兩條友宣誓咁樣會影響國家安全喎、啊。咁即係我覺得你個國家真係好靚。 咁佢要解釋翻，佢要解釋翻實際上點樣影響到國家安全先。 哦，一個帽子級，係 咯， 講得係， 係啊，佢冇嘢㗎。 簡單啫嘛，係 咯， 有咩可以，有咩可以講啫？ 你俾機會人哋講呢啲咁嘅嘢啫嘛，其實係咪？係 咯，所以就 咪俾人入到位咯。 突然中共啫嘛，呢一個都其實香港人都知佢咩事㗎啦。以前奶英國佬鞋底，佢自己奶嘢先俾英國， 即係葉劉。 佢自己賴嘢先俾英國踢佢出國，佢先走去轉投共產黨啫嘛。 轉派 啊 ，Ken 啊， 共產黨專收收垃圾。 其實可能有啲聽眾有少部分可能唔知道三權分立嘅重要性啦。香港，你可唔可以喺度解釋一下？ 咁我其實就冇資格講嘅。其實咧，香港一嗱，佢哋一直都話香港三權西立，三權分立。所謂行三權分立，即係行政、司法、立法會。立法會就制定法律監督政府，政府就係呢、這個即係做曬所有嘢啦。 財政啦方面啦， 財政啦，温呢個 city 啦。咁另外就係司法咧就係獨立。香港咧喺英治時代咧一直都講三權分立嘅，但係其實咧我自己覺得咧最多都係頂多都係兩權嘅啫。 司法同埋呢個 司法同埋行行政同埋立法咧，其實係 你識玩槍唔識玩招， 一而為一，因為以前英國政府嗰個最重要嗰個咩咧，就係行政局啊嘛。其實咧嚴格嚟講咧，應該係兩局議員，行政局同埋立法局議員，佢哋咧就真真正正主導咗香港個行政同埋立法嘅。以前立法局議員你即係好威㗎，現在就不同了。反為司法當年由於佢吸收了英國嗰個傳統咧，仲相對有少少獨立。即英國打即香港政府同人打官司咧，即係啲人時都會輸嘅，唔涉及嗰啲英一樣啦，同大陸一樣啦，唔涉及英國佬嗰啲真真正正管治啊嗰啲嘢咧。但係咧係咪英國嗰、那個？香港的司法是不是真的完全獨立呢？我想也不是完全獨立。 那時候還是現在？你 我指英國時代，英國時代，即97年的時候都不是完全獨立。但是呢，起碼它表面上做給你看它獨立。 嗯， 這個是，當然我經常都說英國佬是不是壞人？英國佬當然是壞人啊，但係起碼人哋政治手腕咧冇咁難睇， 起碼 做得圓滿好多啦。 冇錯啦，同埋咧，佢 仲要喺英國嗰邊，佢都有班英國人民佢要交代啊嘛。 冇、錯啦，呢一個係佢嗰個最後嗰個原因。 唔係而家習近平都學緊緊佢啊！屌佢老尾，我有13億人啊！屌你老尾， 咁咪 係咪？ 我要對佢哋交代啊！ 係咪我有13億人要交代啊？屌你老尾，我話屌你老尾啦！你試下俾佢哋選啦，選唔選鳩你啊？ 咁啊，其實三權分立都冇咩意思，因為基本法都要講明嘅，香港嘅行政主導嘅，係嘛？即係香港政府就主導咗嗰個行政命令。老實講，其實立法會所以做到嘅嘢唔多，你睇我哋呢幾年嘅立法會 係冇睇得做嘅嘢啦。 政府想過嘅嘢，立法會想反對唔嚟嘅。一來你所謂嘅民主派唔夠票，第二嚟就算你夠票都冇用，政府可以用好多嘢 你 避咗你。 同埋你立法會係立法啊嘛，但係議員提出嘅私人草案係唔得噶嘛。 可以提， 可以提， 但係過唔到咧， 過唔到，係啦， 因為要分組點票， 係啦， 因為要分組點票， 係咯， 因為要分組點票，同埋咧佢可以避過你噶嘛，議題佢定嘅， 係咯， 就算嗰個議題真係民主同埋建制都唔努力都好咧，政府可以收翻， 係冇錯， 或者用第二啲方法攞錢， 冇錯啦。例如已經有啲人演話噶啦，立法會舊年上一屆立法會好多 過唔到啊！嗰、那個 跑道啦，基層跑道， 基層跑道都過唔到啦。我咪唔過咯，我私 收税， 收用呢、這個 債券， 債券形式， 嗯， 千幾億 繞過你立法會， 繞過你立法會，同埋二千萬嘅工程咧，香港要上你立法會噶嘛？ 嗯， 我而家拆鎖去做兩個。一個一千五百萬，一個五百萬，我 其實 過你立法會咯。 其實英文有個 term 呢個叫做 fragmenting， 係啊係啊，係咪叫 fragmenting 啊嘛 ？fragmenting 啊嘛，啊咁啊，上一屆就不停咁做呢啲嘢㗎啦，政府已經今屆咧。 我哋美國都有呢個公投啊，其中一個公投咪話唔可以咁樣拆散佢啦。 冇錯啦，係啦係啦， 係我哋個公投係我哋有公投 再拆散佢。因為你實質上係要使咁多錢就使咁多錢。 係啦，你唔可以分開嚟咁樣。 一分鐘講啦，當年有一單咧，就係、是、香港有一個太子爺咧接位，誒、咁樣咧就佢嗰個法例咧就即刻接位，就限制佢誒嗰個，因為佢係臨時接位嘅，就唔可以簽一張支票咧多過五百蚊，幾十年前啦嚇，咁、我冇所謂啊，我咪唔裝嗰啲五百蚊咯，不過少過五百蚊就簽幾張啫嘛，係 咯，呢樣係 啦，咁有冇分別咧？ 係咯， 啊咁而家香港政府就做呢啲嘢咯，啊咁啊。今屆咧就睇嚟咧，佢唔想做呢啲嘢啦，夾硬嚟， 直接都唔使咁 夾硬嚟，咁樣就乜嘢都 即係其實佢繞個立法會嗰班立法會嗰單嘢咧，其實佢就係唔需要問你立法會攞錢，我自己出呢個誒債券，或者咪咁咯，係咯， 係啦， 係咯， 啊，咁就得噶啦，或者夾硬過咯，咁都得噶。佢今屆嗰個人大釋法就係、是。人大嗱，我自己講少少個感受啦。好多人鬧嗰兩個，我自己喺 Facebook 嗰度都話有話噶啦。我唔中意呢兩個人。 你有出文咩？ 我冇出文，但我喺 Facebook 講咪講咗兩句咯， 講咗幾句啦。因為我冇時間講嗰個啊咁樣，我唔中意呢兩個人。但係政府唔可以用呢個咁嘅手段嚟剝奪一個民選嘅議員入去監操咁樣剝奪佢哋兩個嘅。你有本事在立法會砌夠三分二的議員 剝奪他 褫奪他褫奪的權利，你本事 他砌夠三分二都成數很高了已經， 那是啦，民主黨給他的，是的，我講的鬼不想這兩個威勾了他們找人去選，那就單單獨鬥他們機會大一點， 民主黨出見了已經， 是的，拿完心想這兩個不要做，我拿完他那兩個啊！ 民主黨同建制一齊夾埋搞掂， 唉、哎，真係啊！政府啊最好咧， 民主黨嗰邊 就非建制，呢幾件十呢邊呢十幾個咧就民主黨，政府啊最開心啦！啊， 有數得計啦，屌！ 啊，真係咁樣咧就話，而家咧就話提請人大釋法啦，即係唔係提請人大釋法之嘛？係人大自己要釋法，係唔可以用提請人大釋法。係人大自己要釋法。 人大好似開會嗰時候，佢根本就冇呢個議，冇呢個議題嘅，佢都夾硬要開呢個議題講啊嘛，好似。 唔係啊，張德江要求嘅咩？ 未知。但係總言之就我哋以前用開嘅 term 咪提請人大釋法，就因為香港政府或者終審 法院提請 啊， 我就聽佢提醒。 提醒佢釋法，記住啊，釋法啊，叫佢釋法搞掂，因為好簡單，官輸可能會輸啊嘛。 嗯。 因為你。香港九成的律師都話，即係唔明點解要打你輸緊嘅。 哦，所以佢而家要打先。 冇錯啦，同埋打先，同埋群情洶湧。 佢幫唔過呢鑊嘢。 有啲評論咧就係咁講，因為近呢幾年咧，政府同埋建制派咧就俾本土啊政府嗰啲一打得好慘啊，即係好多嘅議題都又要幫咧，即係老實講。你睇下搞佔中啊、掟磚嗰啲，即係佢哋認為哇啲咁大嘅事都好啦，過咗立法會。今屆過咗立法會，咦？發覺佢哋原來非建制嗰邊有進帳喎、 yeah. 即係對佢哋嚟講咧，佢哋以為形勢大好嘅，又佔中又掟住個市民嘅、yeah. 個心理關口嗰度， 點知而家變咗四十三十， 佢哋又挨打咗咁耐啦，而家有一個議題，咪支那一個議題，因為支那嘅議題咧背後一個好深沉嘅原因咧，就係牽涉咗上一代個侵華戰爭嗰度啊嘛， 最慘就係嗰啲好多黃絲帶都唔撐佢哋咯， 冇錯啦， 即係都 因為背後有一個沉重嘅壓力喺後邊咯，呢個係一個感性嘅用 語。最慘 關之拿係乜嘢？ 最慘嘅有啲投票，嗰啲投票俾翻死清正嗰兩個，佢喺 Facebook 喺網上都話翻， 我覺得後悔咩？ 我覺得後悔喎，嗰啲慘啊真係。 因為 佢應該後悔嘅，你唔係喺呢一個層面度係俾人 DQ 嘅。 唔係你後悔，你唔可以後悔喎，因為你當初你投俾佢噶嘛。係 啊，但 係 你 唔可能 嘅 喎。 佢後悔嘅原因係希望你入去可以有個幻想，可以令到佢哋抗爭啦， 可以搞事， 政府下搞下船啦。 咁、老實講， 一件都未搞到。 Facebook 搞到自己 俾人搞翻 轉頭，你唔好當佢，你唔好當佢假啦。咁好多人都話，即係咁啊！我就用呢個立場咯。就算嗰兩個係建制派議員，政府都唔可以用啲咁嘅手段 DQ 佢噶。佢哋如果係民選議員，唔係嗰啲功能組別，功能組別我話知佢死啦嗰啲。 梁君彥 先啦，啊咁樣。就算係㗎，真係個民選嘅李慧瓊子嗰啲人笑佢啊，叫李慧瓊子嗰啲，政府都唔可以用個咁嘅手段逼佢走㗎。我都話你砌夠立法會三分二 ban 佢走，你政府管事啊。咁所以如果我喺香港嘅話，我一定反對用啲咁嘅手段㗎。佢哋做咗議員啊，你圍攻佢一回事，係咪先啦？我都可以使乜圍攻佢㗎，係咪先啦？我對有啲。有啲手法唔滿意啊，咁樣啦。當然啦，我點解咩咧？我反而覺得民主黨就最值得 屌， 係啊， 出第一個出 嚟先。 民主黨值得屌， 民主黨最值得屌，香港民主黨最值得屌。 我全世界民主黨都值得屌噶啦。 第一個唔係次次都第一個出嚟個隻就係咁樣。係 咯，咁樣老撚土嘅。 喂，冇啊，佢一路都係咁樣嘅喎，其實係咪？ 有咩 真係冇邊個啊？一路都係咁。 咁係， 原來又係和你非非喎。 可能係佢哋政綱嚟。 唯一一樣嘢佢係好嘅就係因為佢 consistent 啊 ，consistent 係。可能佢政綱嚟噶，第一條啊！ 又話乜嘢誒夠膽死走去從政同建制派攞位？誒原來又係傾好曬，傾一早傾好曬嗰啲即係乜？我唔對民主香港民主黨有啲咩幻想嘅，係嗰啲人先話 嘅。冇幻想啊！ 係啦，我一向都唔對佢有啲咩幻想啦。而家我越嚟越覺得真係嘅，佢哋先係 冇撚辦法，唔係而家你。兩大報紙係嘛？係咪算兩大係嘛？ 蘋果東方， 蘋果東方啊，係嘛？ 係啊， 星島啦，仲要係咪？ 星島冇問題， 星島唔夠。 星島係 close to 話，可以咁樣講啦。 而家最大好似係 呢輪係嘛？呢輪最大成報啦， 成報啦， 成報應該 sales。 唔係，應該咁講，其實而家好多人都唔睇報紙嘅， 好多人睇， 即係上網 媒啊， 上網媒啊， 我哋呢度有陣時星期日去飲下茶，出去食嘢咧，都見到人。睇下報紙啊！啲老咩嘅， 可能冇噶啦，而家 真係冇人攞咗電話啫。 我嗰日揸住手機，而家真係冇人揸報紙嘅。 我諗睇一百毛用多過睇蘋果。 我係啦，我有揸報紙。 冇啦，冇啦，我識微嘅人，報紙真係識微，識微得好緊要。咁樣，傳媒嗰啲。都幫曬佢嘅，不呢兩個咧 冇得做。香港嗰啲都係免費報紙，頭條日報啊，嗰幾張。 咪太冇咪睇下咯，我真係唔係乜點睇。 再你繼續。 都少票喎，少過以前啦，即係啲紙張。 嗯，係啦，咁樣變咗你東方蘋果咁，你變咗你啲人係嘛個資訊一係親一係咧就建制， 一 係咧就係泛民。 泛民唔緊要啊，佢。偏幫住某幾個泛民啊嘛，偏幫住民主黨嗰班撲街啊嘛。 係啊，蘋果就係嘛，蘋果佢 係。如果你係真係幫非建制嘅唔緊要，但係蘋果係只不過幫 民主黨 幫 咯，即係只不過係走狗 幾個泛民。 係即係呢度係 L Times 啊，呢度 L Times 嚟啫嘛。 咁解啫嘛，老實講，如果嗰兩個議員係民主黨咧，睇下蘋果會唔會落足火力煲佢啊？ 所以，又要講翻翻佢啦，係咪？又要講翻翻佢熱狗嗰份報紙啊，係嘛？所以咧，幾時都係咧，屌你咩大佬，唔該，係嘛？阿今次阿樓 Sir post 係咪懟埋個 link 上去，懟埋蘋果個，唔係蘋果，懟埋阿熱血時報嗰個 嗱狗仔，我就唔係熱狗啊，好老實講。 但你唔係啊，你而家唔係幫緊熱。你唔係幫緊某個人啊？ 我自己覺得咁，唔係就係熱狗啊！即係我淨係唔想一鋪獨大啫，就係咁簡單，即係等於唔想一台獨大啫。係 啦， 即係就算有其他有啲新傳媒冒起啊，我都支持嘅。 冇錯啦，我哋係咁噶，我哋啲心態，尤其是我哋美國唔知係啦，即 係因為我哋美國係反壟斷噶嘛，即係我哋嗰個 我哋 話係反壟斷。 不過亦都要講一句咧，你如果你睇熱血啲新聞，其實佢係冇立場，佢係話俾你識。聽件事係發生咩事，咁你自己諗嘅啫。 我自己個人意見一向我都係，我覺得有立場係唔緊要嘅。第一， 你話定俾你聽，你有立場。第二，有立場，你唔可以用假料。 係啦， 你咁樣編，咁樣。 佢有評論， 同埋有立場之餘咧，就所有嘢都要暴露曬，唔可以揀啲報導，揀啲嘢報導，有啲有啲唔報導，有啲報導。 佢話就話啊，對抗政府乜嘢嘅，佢唔係啊嘛，佢只不過顧掂佢自己嗰幾條友先啫嘛，個民主黨同埋周圍嗰幾件咁啊得噶啦，咁樣我最撲街呢度啊嘛，係嘛？就係咁啦，嗱。今次釋法咧，我估多數都做噶啦，應該多數都做噶啦。 我諗我哋啲 上下一致，上下一致，即係嗰周圍嗰啲周邊啲城市， 你 全部躝曬出嚟。 你共產黨係咁噶啦嘛？ 係啊， 咦，伸隻手掂到嘅地方，佢就去掂噶啦嘛。屌你打撚開個大髀咯，你仲唔揸埋嚟啊？係咪咁講啊？屌你估係嘛？中華人民共和國嚇？ 有消息話。連斷絕禍寵都唔得啊！將來宣誓，長毛咁啊，中華人民共和國都可以威歐你啊！ 屌咁，澳門個吹水案一定唔掂啦，一定係過唔到噶 嚇！澳門個吹水案，哇！ 用咩 啊？ 韓文 賓倫啊！ 我當年喺我公司嗰時候啊，我播啲國文，笑到講國語，即係有啲人講國語噶嘛，公司就笑到佢哋肚都痛曬啊！ 澳門。 澳門 新近 德比 澳門特別 喂點解佢 Facebook 睇翻啊嗰樣嘢大佬 真係笑到咧真係 嗰個一定要選舉呈指同埋呈請同埋呢個人大釋法啦 係啦不過澳門已經係 人大釋法梁振英咯佢自己宣誓嗰時都冇講落嚟香港兩個字啊嘛 最 係後尾嗰度係嘛後尾 呢啲咪麥木共產黨咪咯佢即好老實講即所以有啲人提得啱。共產黨最黑人憎嘅話咧，就係、是、喂嗰啲法任你定嘅，你中意點執行都得 嘅社會 嚇、啊。喂，你自己都跟啦、啊，即係咪先？你定嘅，你中意點嘅，你自己都唔跟。 即係咧，如果 festival 嚟講咧，佢共產黨係最勁啦。即係佢係好 festival。講搬龍門啊！搬龍門啊！搬龍門啊！哇！屌 佢 老味啊！ 佢中意鎖你，中意軟禁你，根據邊條法律啫？啊，邊個個老婆啊？攞諾貝爾和平獎嗰個啊，劉曉波嗰個老婆，俾人軟禁。中共自己啊，即係任你噏個罪啦，佢都噏唔到佢。有記者問佢，到底佢犯咗咩罪？問嗰個國務院發言人，嗰嘢都話：誒啲嘢中國為政，你唔好問。佢根本冇辦法揾到條罪係叉住佢。 唔係就係好似嗰時魏康咁樣咯，文化大革命嗰時佢要寫嗰、那個。佢偷批到啲地主啊嘛，佢要寫翻出嚟話俾你知，佢犯咗咩罪啊嘛，咁啲人同佢講話，佢犯咩罪？佢問翻啲人佢犯咩罪啊嘛，跟住佢同我講，佢因為佢地主啊嘛，咁佢話地主佢唔係犯罪嘅，地主佢唔係因為佢地主犯， 唔係罪嚟㗎嘛，係嘛？你法律冇呢條罪啊，地主就是罪咁樣。 你話俾佢知佢偷嘢、強姦、殺人係罪啊嘛，佢話地主係喎咁。 點寫啊？係 咯， 唔撚寫啊， 走呢樣咯， 走 香港。 咪對付呢咁嘅情況咯，佢哋兩個，你可以私底下批鬥佢，我唔中意，我覺得佢講 chill 啊，或者港獨歧視呢啲有問題，或者話 Hong Kong is not China 都有問題，都唔緊要，你可以同佢啊，但你唔可以用啲咁嘅手法嚟剝奪佢嗰個權力噶嘛，而且你咁樣做，民主黨嘅最恨憎啦，佢睇佢眼前話，正喎，可以 jab 多兩個位喎，將來如果補選單打獨鬥，你機會大啲咁樣。 即是等於林 堅其實保持、就是、下一次人大釋法就不是剝奪他們幾個下一次剝奪你們了你選了你就算宣誓都好主席認為你根本 就觸犯這個 有港獨思維 我剝奪你立法會議員的權力 一句說完 即是等於上次林堅其你簽了 他簽了 Facebook 裡面的那些 information 全部剷了、 啊 咁啊點啊？ 我覺得你有講到先 咯，一句講曬，選舉主任就猜測你， 下一次咧做到盡，如果真係傾唔掂數， 所以民主黨咪戇鳩咯。 下一次人大釋法就係立法會主席、香港政府有權將嗰啲港獨思維嘅議員威歐佢， 即係 邊有港獨啊？你反共產黨， 共產黨，信不過咁搞撚掂啦？ 你今次守唔到。 共產黨信不過， 你走去問佢哋，佢哋話我哋反對㗎，你出咗 咩 係靠得住啊！豬乸會上樹啦，老尾。 你話思維嗰樣好抽象喎，即係共產黨攞呢樣嘢都 抽象㗎， 攞呢樣嘢出嚟，即係當 法律咯。係啊，我覺得你咁啊，覺得好似梁天琦咁。 早兩日啫嘛，店員著嗰對鞋都得。 哦， 李寧， 李寧嗰對鞋，係 啊，咁都嘈得餐嘅， 係啊，黐膠。 李寧邊單嘢啊？ 佢李寧 打波， 簽咗約一定要著李寧鞋嘅，但係李寧鞋著。 哦，易建聯嗰單嘢， 係啦，著到腳痛。 易建聯佢上場掟波鞋啊嘛， 都唔係掟嘅，都係就咁揼喺地下度，跟住行咗去，冇打，冇掟。 佢點解要掟啊？因為佢爭 著得唔舒服，佢一定要著李寧嘅鞋噶嘛。咁但係佢著得打下打波唔。攞唔到個 V-band 咁啊，激氣咁啊，除咗對鞋咁擺低啫嘛，跟住行咗去，大擺喺 court 入邊噶啦嚇，唔係抌咗出。 即全個 CBA 都係著李寧嗰對鞋嘅要。 一定要， 因為 有幾個人係可以 exam 咗，佢以前係其中一個啦，但係出翻嚟 NBA 再翻翻入去，佢唔係 exam 嗰個啦，咁所以佢要著翻嗰對鞋。 哇！咁啊撲街。 係啊，即係共產黨，即係同我哋 可唔可以著條單啊？ 聯共佢哋嗰邊咧。真係乜嘢都講壟斷嘅，乜撚都壟斷，點樣壟斷啊？喂，靠班狗官咯，係咪？揾到班狗官，你就有得壟斷㗎啦，咁撚樣噶嘛？ 電影都壟斷喎，電影 係咩？所以話，如果共產黨掂撚到五星旗插撚到邊就衰撚到邊 ，OK， 就係咁撚簡單㗎啦，有啲嘢係嘛？屌佢老尾，哇！慶開始，屌而家先就嚟完啦，已經啊，咁撚遲先俾我講。 就用繁體字 道歉。 哦， 屌你老母咁樣俾人圍喎，吳嘉玲啊，屌佢老尾啊！你夠膽嚟啦，我圍鳩你啊！屌佢老尾嚟羅散啦，你再同我講。 天下正經同埋南家普羅吹雞。 屌佢講係啦，南家普羅吹雞啊！南家普羅吹雞，我哋天下正經吹雞唔係好犀利咁啊！南家普羅吹雞。 講出完嘅話時話，你講易建聯呢單嘢咧，佢 好靚，好靚戇鳩。 唔係佢其實佢嚟美國打波啦，佢真係好戇居。即係佢嚟咁樣，佢嚟咗一個月打湖人咧，係佢自己叫湖人咧 ，wave 咗佢啦， 因為佢覺得。 嚇！ 佢係要求Lakers wave 佢自己， 撮裁佢嘅，因為佢臨尾嗰星期日咧，佢係有三個人要裁嘅，佢係臨尾嗰三個，即係佢係三個中其中兩個要裁走嘅，因為佢Lakers成隊 roster 應該有15個人嘅啫， 啊， 咁咧有咗18個人，佢係臨尾嗰三個。咁佢覺得自己冇機會定唔知乜嘢啦。 佢覺得自己打嘅時間冇佢想象之中咁多，咁所以 就要求。咁佢打嘅時候冇咁多，因為佢真係，咁佢真係唔可以俾到上場咁多啊嘛，真係。 佢真係唔夠我哋呢邊啲人嚟噶嘛。 咁 喺佢心目中，佢覺得哦，可能我一場可以打15-20分鐘，但係點知？到上場嗰陣時，可能得翻5分鐘咁樣。 唔係我出過，佢上場平均係10分鐘。 我上場都有10分鐘啊， 差唔多10分鐘。 差唔多啦， 佢咪仲叻喺個姚明？ 唔係， 姚明啱開始嗰陣時， 姚明打好多 喎。姚明係姚明嘅 number one draft pick 咁唔同嘅。咁咪叫乜嘢 叫聯？咁佢仲有一個，第二個叫咩名？ 黃之澤。咁 anyway 啦，佢易建聯佢本身佢真係打得差啊嘛，佢本身佢嗰個。佢防守同埋好多嘢佢都仲未去到，就算佢即係佢 未係 NBA 嘅 level 啦， 佢未到 NBA， 佢今次湖人請佢翻嚟打，因為佢奧運嗰陣時佢打得好，因為奧運嗰陣時咧， 佢代表中國， 成個中國隊係最勁佢噶啦，最勁佢啦。但係中國隊喺奧運裏面係唔知打7場係輸出7場。 好簡單，個比喻咧就係呢條友咧喺亞視係市低嚟嘅，係 啦， 但係去到無線係做2-6嘅啫，咁樣。 即係佢本身喺中國聯賽， 一模一樣 啦。我中國聯賽 CBA 佢係勁嘅，一去到 NBA 都鋸。 但你每日都睇咗佢個中國人嘅市場啦，係咪？ 係啊，又睇到中你其實咁樣嘅，其實你中國人個市場一定有嘅， 一定有。 因為你嗰班撚咗，你唔撚睇 NBA， 即係睇 CBA 咩？成日仲係咪先？ 仲有 Clipper 都賣曬廣告啦，係咪先？ 波哥聯賽你又知啦。 屌你！即係你 關冇咗啦，而家直情 唔係啊！你自己怎樣坐喺度睇？即係我自己又睇 CCTV 咁樣一睇，哇！真係好撚悶噶嘛！你睇翻 NBA， 做咩啊？ 睇 CCTV，CBA 係嘛？我有時好撚悶都會睇下 CCTV 咁 CC 嘢嘅，係啊。 睇到揾啊， 系 又屌鸠佢。 最近咧，呢个 Facebook 咧，即系因为 NBA 每年都有 All Star Game 啦，佢自己中国联赛又搞一个 All Star Game。 系啊， 好笑啊！ 咁我 听 到冇卵计，屌 跟住咧，佢搞个 自己搞个诺贝尔和平奖， 唔系搞个 史和平奖嘅， 孔子和平奖。 佢搞个入樽大赛咧，全部入樽咧，扑晒鸡入唔到樽嘅大佬，花式入樽咧，好啦搞笑。 咁佢咪要校低啲嗰个？ 冇校低啊，佢仲要。夾埋嚟咧， 冇搬籃 底 啊嘛，搬籃底 時候放曬四五個人喺度咧，想去跳過啲人，因為入樽啊嘛，點知都跳唔到人，跟住就撲街添啊！ 喂，咁啊幾好睇個 set 條呢 所以咪 幾有娛樂性係咪啊？我哋又 over run 唔係咁搞笑啊！ 係啊 ，over run。OK， 好， 好啊， 好咯， 俾翻時間，因為我準備翻香港啦，我又要 你擁護基本法， 我又要嗰個，跟住加多句啊咩？ 反对港独，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嘅党中央周围 啊， 绝对支持啊， 党绝对支持啊， 唔系我净系 cut 你呢句， 一隻字都唔 啊，系讲清楚，讲清楚。 但系你唔好黎明咁讲，核心嘅外围就系核心嘅外围，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啊，一隻字都唔错得嘅啊，好。 我 cut 咗俾你去啦， 幫 你 cut 咗 去。 好，係咁先。 好， 下個禮拜再見。 拜拜。